攻读《宗徒大事录》第五章。有一个人名叫阿纳尼亚，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一块田地，他扣留了一部分价钱，妻子也表同意，就带了一部分去放在宗徒脚前。波多禄说道：阿纳尼亚，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，使你欺骗圣神，扣留了田地的价钱呢？田地留下不卖，不是还是你的吗？既卖了，价钱不是还属于你全下吗？为什么你心中打算了这事？你不是欺骗人，而是欺骗天主。阿纳尼亚一听这话，就跌倒，断了气。凡听见的人都十分害怕，年轻人就起来把他裹起，还去埋葬了。大约隔了三个时辰，他的妻子进来了，还不知所发生的事。波多禄问他说：你告诉我，你们卖田地的价钱就是这么多吗？他说：是，就是这么多。波多禄便说：你们为什么共谋试探主的神呢？看，埋葬你丈夫者的脚已到门口，他们也要把你抬去。他立刻跌倒在他脚前，也断了气。年轻人进来见他死了，就抬去埋葬在他丈夫旁边。全教会和一切听见这些事的人都十分害怕。宗徒们在百姓中行了许多征兆，显了许多奇迹，众信徒都同心合意地聚在撒罗门廊下，其他的人没有一个敢与他们接近的，但是百姓都夸赞他们。信主的人越来越增加，男女的人数极其众多。宗徒们行了这样多的奇迹，以致有人把病人抬到街上，放在床上或褥子上，好叫伯多禄走过的时候，至少他的影子能遮在一些人身上。还有许多耶路撒冷四周城市的人，抬着病人和被邪魔所缠绕的人，齐集而来，他们都得了痊愈。大司祭和他的一切同人，即撒杜塞党人，都起来记恨田兄，下手拿住宗徒，把他们押在公共拘留所内。夜间有上主的天使打开了监狱的门，令他们出来，说：你们去站在圣殿里，把一切有关生命的话讲给百姓听。他们领了命，天一亮就进入圣殿施教。大司祭和他的同人来召开公议会，即以色列子民全长老会议，差人去监里把宗徒们提出来。差役来到，在监狱中没有找到他们，便回去报告说：我确实看见监狱关锁得非常牢固，卫兵也站在门前，但一打开里面没有找到一个人。圣殿警官和司祭长一听这些话，十分纳闷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忽有一个人来向他们报告说：看，你们押在监狱里的人站在圣殿里教训百姓。圣殿警官就同差役去把他们领来，但未用武力，因为怕百姓用石头砸他们。他们把宗徒领来之后，叫他们站在公议会中，大司祭便审问他们说：我们曾严厉命令你们不可用这名字施教，你们看，你们却把你们的道理传遍了耶路撒冷，你们是有意把这人的血引到我们身上来呀。伯多禄和宗徒们回答说：听天主的命应胜过听人的命，我们祖先的天主复活了你们下毒手悬在木架上的耶稣，天主以右手举扬了他，叫他做首领和救主， 每次给以色列人悔改和罪赦。我们就是这些事的证人，并且天主给那些服从他的人所赏的圣神也为此事作证。他们一听这话，大发雷霆，想要杀害他们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马里尔，是众百姓敬重的法学士，他在公议会中站起来，命这些人暂时出去。他便向议员们说：诸位以色列人，你们对这些人应小心处理，因为在不久以前，特乌达起来说自己是个大人物，附和他的人数约有400，他被杀了，跟从他的人也都散了，归于乌有。此后加利利亚人犹大当户口登记的日子起来引诱百姓随从他，他丧亡了，跟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。对现今的事，我奉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，由他们去吧，因为若是这计划或工作是由人来的，必要消散，但若是从天主来的，你们不但不能消灭他们，恐怕你们反而成了与天主作对的人。他们都赞成他的意见，他们虽把宗徒们叫来鞭打了以后，命他们不可再因耶稣的名字讲道，遂释放了他们。他们喜喜欢欢地由公议会前出来，因为他们配为这名字受侮辱。他们每天不断在圣殿内或哀护施教，宣讲基督耶稣的福音。